55集，巫妖王奈奥祖。图拉扬从裂隙中钻了过来，眨着眼睛来观察这个陌生的世界。他们一行人逃过了德拉诺的毁灭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世界。卡德加和其他法师给他们施加了魔法护盾，在穿过时空裂隙的时候保护他们免受震动。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，护盾消失了。他们四下张望，希望能找到其他幸存的战友。但当图拉扬看清眼前的场景时，他一下子呆住了，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直到奥雷利亚拉着他的手，提醒他为后面的人让开出来的路。 这是德拉诺吗？ 不管怎么看，这都是德拉诺残留的部分。 图拉扬认出了他们身后坍塌的黑暗之门的废墟，以及远处的荣耀堡和地狱火堡垒。皲裂的红色土地也和以前一样，但是天空泛起了彩色的涟漪，上面有一道道光带，就像彩色的闪电般从天空中横穿而过。太阳消失了，天空变成了深红色，他可以看到月亮悬挂在高空之上。月亮看上去比以前更大了，在贴近地平线的地方还有第二个星球，一个玫瑰色的星球。在这个星球的上方还漂浮着第三个星球，一个更小一些的亮蓝色星球。一缕缕卷须一般的云在四处飘荡，虽然眼前地面的颜色和密度都是一样的，但在不远的地方，图拉扬看到一小块撕裂的土地拱出了地表，大约有30米高，在周围肆虐的狂风猛烈的吹打下轻微的颤抖着，但总算还保持在原地，其他的碎片则被大风吹得漫天遍野，四散飞扬。 正如我们所知，这个世界所承受的伤害将它撕裂了。在这里，重力、空间，甚至可能连时间本身都不再正常了。 后退，离开裂隙！ 卡德加的话被他们下方传来的撕裂声淹没了。图拉扬出于本能，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抓住奥雷利亚，把他们两个拽到了仅存的地面上。图拉扬大声叫喊着让大家离开裂隙，他不确定人们是否能够听见他，因为大地的撕裂声和头顶狂风的咆哮声非常响。不管怎样，大家可以看到他，他指着西边朝向荣耀堡，人们狂奔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在图拉扬拽着卡德加和奥雷利亚向前猛冲的时候，他们脚下的土地开始崩塌，他们向更远处的地面猛扑过去，脚刚刚落下，身后的地面就坍塌了，大块的岩石和泥土跌落了下去。在此之前，黑暗之门被东边的山脉半环绕着，山脉之外就是大海，现在大部分山脉已经消失了，而令人震惊的是，海浪也不见了，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空间等在那里，吞噬着坠落下来的各种杂物和碎片。这个世界的残骸现在悬挂在巨大的张着大嘴的黑暗之中，黑暗中时不时闪过多彩的光波和闪电。图拉扬他们最初逃离了德拉诺，然后又回到了这里的裂隙所在之处，确实是在那块岩石上，但是当他下方的土地碎裂的时候，裂隙就崩塌了，只留下黑暗之门的残余。当四周安静下来时，图拉扬感受到了四周弥漫的绝望。 长官，那不是裂隙所在的地方吗？ 是的，看那儿，荣耀堡还在。我们当初建造它，是为了要让它作为我们在德拉诺的根据地，将来也是如此。当我们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去。圣光啊，我们可能会死， 但我们幸存了下来。传送门被关闭了，我们完成了来到这里要做的事。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，都取决于我们自己。外面还有其他人，我们需要找到他们，把他们带回来。我们需要探索，寻找新的盟友，继续和部落战斗，让他们以后再也不能入侵其他世界。圣光仍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。这个世界会怎样，将取决于我们。 奥雷利亚走到图拉扬身边，他的双眼闪闪发光。图拉扬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向卡德加瞥了一眼。卡德加点了点头，他年轻的眼睛里洋溢着赞许的微笑。图拉扬又朝士兵们看了看，他们仍然很担心，仍然缺乏信心，但是绝望和恐慌的情绪已经消失了。这个世界会怎样，将取决于我们。 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 奈奥祖。 啊，是谁？ 听见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，奈奥祖大喊了一声，睁开眼睛。他的感官马上就被包围在他身周的一种奇怪的漩涡状的虚无侵袭了，逼得他差点发疯。他紧紧闭上眼睛，试图驱散这种混乱感。紧接着，在敲击、嚎叫和爆裂声中，他又听到了。 奈奥祖。 奈奥祖眨了眨眼睛，向四周看去，在很近或者只是看起来很近的地方，奈奥祖看见了一个黑影，从身形上看像是一个兽人。他仔细地端详了一阵，确认了这一点。绿色的皮肤，长着獠牙，还有长长的辫子，这绝对是一个兽人。奈奥祖认出来了，那是影月氏族里的一名战士。那个兽人一动不动，尽管奈奥祖认为他看到了那个兽人的胸部在上下起伏，但是在这个鬼地方，他对于任何事都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其他的人影也散布在这个由光和影组成的奇怪漩涡中，凡是跟着他穿过裂隙的人好像都在这里。但问题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裂隙没有把他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呢？不管这个地方是哪里，奈奥祖可以肯定，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其他人都困在睡梦中，而他却醒着，意识清晰？一束光从他身边扫过，那一瞬间，奈奥祖看到周围每个兽人的身上都反射出了微弱的光芒，也包括他自己。他睁大了眼睛，然后又迅速闭上。刚刚看到的景象对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，他明白自己看到了什么。他们被困住了，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绑在了这里。 奈奥祖。 奈奥祖的名字又一次在这个陌生的虚空中飘荡，但这一次，奈奥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的胸口和四肢，而其他的兽人在迅速后退。或许只有他在移动，而其他人则被锁在原地。到底是怎样，在这里不可能分辨得出来。几分钟后，四周只剩下奈奥祖一个人，其他的兽人变成了遥远的身影。然后一个巨大的深色的阴影逼近了奈奥祖，他抬起一张愤怒的脸。在奈奥祖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生物，他身上披挂着血红色的金属战甲。这个人的脸长得很像德莱尼人，看上去充满智慧，但是却有着鲜红色的皮肤和恶魔的面孔。两只弯弯的短脚从他高耸的额角两边伸出来，他的下巴上留着胡须，还有两条触须一般的东西垂落下去，几枚耳环闪耀着，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深黄色的光。奈奥祖立刻认出了燃烧军团的恶魔领主吉尔加丹。 奈奥祖喘着粗气，挣扎着鞠了一躬，尽管他的四肢仍然被束缚着。 大人。 哦，奈奥祖，你这个不忠的小仆人，你以为我忘记你了吗？ 不，不，大人，当然不是。 我可一直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你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浪费了我太多的东西。现在，你要为你的失败付出代价了。 我， 你这是弄巧成拙。我知道，你终究会再次去尝试施法，但是这种法术你根本没有掌握，也没能理解。我就等着，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的傲慢会把你带到我面前的。现在我们都在这里了，你梦见了死亡，你却妄想躲开它。但是现在，我的小木偶，死亡是你唯一的选择。 不，我的人民还需要我。 哈哈哈哈，我很清楚，对于你来说他们无足轻重，所以不要担心，你救不了他们。你还不明白吗，小木偶？你连自己都救不了。 吉尔加丹轻声说道，用一根长长的手指戳进了奈奥祖的脸颊，将钻心的酷热与剧痛送入奈奥祖体内，然后他扭动手指，张开了手掌，覆盖了奈奥祖的脸。奈奥祖的脑袋向后仰去，颤抖的双唇间爆发出一声惨厉而恐怖的尖叫。奈奥祖知道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，迎接他的将是另一个称号——巫妖王。